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集的 AKB 嘉年华。咁啊，今日啦，咁啊，除咗有我之外啦，仲有 Hammy 同埋阿 Tim。 系啊 ，Hello。 好啦，咁啊，今日咧个节目咧又系应该点讲好咧？ 其实 算当特别篇啦，好啊，因为今集个主角又唔系我嚟嘅。咁啊，今集嘅咧就系、AKB 嘉年华特别篇。 又唔系叫特别篇，又唔系特别篇嘅试播篇啦。因为 AKB 呢排好正， 都唔正噶，其实都不过 系另外一边就好热闹。 啊，另外不过举办嗰边就比较热闹啲，板道嗰边比较热闹好多，所以就讲嗰边先。 因为主要讲嗰边， 咁最主要系因为我仲未有时间请到关于啲嘉宾上嚟嘅，因为讲紧事关总选嘅，咁所以今日咧就俾阿天话事啦。咁啊今日当特别篇先啦，咁啊当系咁啊 AKB 嘉年华。特別篇啊，舉辦嘉年華， 係希望終有一天真係做舉辦嘉年華。但係咁樣嘅，咁今次 節目有冇嘢講咯？ 啊，唔係你會忙，你嗰邊會好忙嘅，放心。 唔係你冇忙嘅。 其實今次咧，大家都知㗎啦，即係呢排即係舉辦方面，亞視田海街咧就真係搞到好頭痕嘅。咁雖然件事都發生咗一個月到啦，咁但係一路我哋都冇機會講啦，所以就壓到今次嘅啫。 今次藉住呢個 case， 因為其實嗰單嘢爆出嚟都係應該係再上一個禮拜先爆嘅，喺文春。 系啊，即系四月中，差唔多四月中四月尾嗰段时间， 差唔多啦，系啊，几好爆嘅呢单嘢。 咁所以就呢个礼拜都迟一啲噶啦，不过都即管讲下啦。 我哋都系叫做食喺侧边食完花生，食到咁上下啦，即系咪出嚟讲两句咯？ 系啦，讲两句啦。咁啊，话说咧就咁样嘅。嗱，大家咧记唔记得呢个举办两周年嘅 live 啊？ 系啦，我抽唔到啊嘛， 我都抽唔到， 我哋抽唔到啊嘛。 呢啲乜叫望门兄弟四个字啊？ 望门 兄 弟咯， 唔关事，冇所谓嘅， 呢啲对我嚟讲冇所谓。咁咧，嗰个演唱会嗰度咧，咁就都有好几个就即系唔会出现噶啦，一个就平手啦，另外一个就系佢啦。咁仲有 今次嘅主角 啊，今次主角啦，咁就冇演到嘅，即系冇参加到嘅。好啦，咁但系佢话冇参加到咧。其实就好问嘅，差唔多系 临开 show 一日， 差唔多啦， 一日营运系五号先公布嘅，先公布佢唔出现嘅， 系啦，咁咧就好啦，咁跟住佢就应该佢休息啦，好啦，今日如是者就过咗两日啦，过咗三日啦，就咗四月九号星期一，咁咧。就佢咧就被發現咧喺新息，即係佢鄉下啦。咁咧就同一個朋友，同埋一個大家都好認識嘅朋友，就一齊去賞櫻噃。 夜鶯 喎。咁咧嗰個大家好熟悉嘅朋友咧就叫長濱 Lelu。咁佢三個人咧就一齊去，咁啊一齊去賞櫻。咁之後咧就話佢咧就過夜喎，定点样样喎？咁 啊，长滨 Lelu 应该冇过夜， 长滨 Lelu 冇过夜， 长滨 Lelu 睇完夜鹰就走噶啦， 系走嘅， 系啦，好醒目咁走咗啦。咁啊，系阿甜甜就过夜啦，咁啊，跟住就文春就影晒啦。 应该唔系过夜，佢去咗南新嗰边过夜， 喺南新嗰边过夜， 但系佢本身系新识人嚟噶嘛， 咪去南新屋企过夜， 所以咯，系咯， 去南新屋企过夜咯。啊，咁跟住就之后就俾人影到嘅，咁啊，即系便利，跟住就。喺个便利店嗰度啊！今日文春记者表明身份，我就是文春。咁跟住咧，我系文春记者，你有咩要讲？跟住咧，阿志田爱家就冇嘢讲，呢埋男仔后边。个男仔好嘢，个男仔话：啊，我哋朋友嚟嘅，佢有困难，我要帮手咁解啫。啊， 唔系因为佢有病，所以咧需要照顾，所以我出嚟，我同埋几个朋友一齐。 开解佢， 开解佢 系啦，咁啊事关佢啊，要开解下佢咁样啦吓，咁啊 明， 咁啊开解 明咯， 啊咁啊开解，咁啊开解完之后，咁啊当然就本来开解啊变咗更加唔开解啦，因为出爆出嚟啊嘛，咁跟住咧就结果咧就即系。买咗几日报，买咗几多日新闻啦？起码买两日新闻。 咦，唔系喎，直情 exactly 系六号第一场开演之前，佢先公布。 六月 第 系啊，我又记得，因为我记得系好问，因为我喺日本睇到啊，字条外街休演啊，唔系嘛嗰只。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 好啦，咁啊，如是者都買咗幾日新聞啦，即係呢單即係文春呢單嘢買幾日新聞啦。阿、文春亦都預告地，你知文春而家一貫作風就係先喺個 Net Internet 嗰度爆先一段影片 ，Twitter 度咯 ，Twitter 度爆先，一跟住就喺個本嘢度爆噶嘛。咁其實本 有片嘅。 系啦，咁喺本嘢度影啲黑白相啦，咁啊其实都差唔多，都系讲翻讲啲嘢嘅啫。 片就彩色嘅，相就黑白嘅，因为佢本身个杂志都好多都系黑白相。 其实好多系黑白相嘅吓， 好多都黑白嘅，好多都。 佢哋黑白相，兴黑白相，佢哋系。 佢本杂志兴黑白相，但系佢有 video 嘅。 基本上系好多杂志都兴黑白相 嘅 咯。 系，因为 好似香港咁影。 因为其实文春咧，佢都有条 channel， 类似 channel 嘅就收费嘅。如果你俾咗钱咧，你就可以上去睇佢嗰段。片 我想做，剩下先，好啦， 有机会先啦， 有机会先啦。咁咧就好啦，咁啊，俾报嗰啲新闻啦，买几日啦，报纸买几日咁样啦。咁啊，志田海佳就依旧喺举社啊嘅活动都冇出现嘅，系冇出现嘅， 冇再出现噶啦， 系冇出现过嘅。好啦，咁啊，直到几时咧？直到5月3日，好似系 吓。 5月3日咧，就喺佢个 blog 嗰度咧，就讲， 唔系喺官方 官方 blog 啊，官方公布系啊， 官方公布嘅。 系啦，跟住佢个 blog 又之后有写，就话就话休业啦，即系暂时休息，咁就休息几耐唔知， 体调不良咁啊，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系啦，咁啊体调不良咁啊休息，咁啊唔知几时，咁啊唔知几时先叫做即系陈冠希话斋咧，无限期休养啦吓， 暂定啦，冇定咗啊，冇定期限啫，最主要都系 冇定期限啦。咁啊报纸就讲到无限期休养啦，咁个无限期就大家就谂到系好长嗰只无限期啦，咁。聽日出翻嚟都可以叫無限期噶嘛，因為佢冇講到限期， 冇話講幾時 冇咩噶嘛，係啦，咁咧，根據呢樣嘢咧，咁其實阿志田愛佳咧喺嗰一日應該係5月3日嚟嘅，亦都係佢到而家為止嘅最後一個 blog， 咁咧就話咧佢點樣講啦，佢咧就話佢佢喺2月開始咧就發現自己呢個身體咧就開始冧蕩，就是、開始地方都唔掂，咁於是就睇醫生。3月嘅時候就去睇醫生，咁就個醫生咧就叫佢：你都係冇出嚟啦，咁樣樣，即係你都喺屋企好休養啦，你冇出嚟啦，鎮定下先，即係咁樣樣，啲心理啊各方面 ready 先好出翻嚟。咁呢啲嘢其實應該係營運同意嘅，咁先至可以先至俾佢休息。咁呢個 case 大概同以前同之前金泉遊圍差唔多啦，都係都係呢排發生好多事，跟住叫醫生跟住睇醫生，個醫生叫佢多啲休息，咁於是我休息啦，咁樣咯。系啦，咁同金泉游围嗰只 case 一样噶，怀疑系咪吸引人 pace 咧？一志田海佳好似写文写得咁正经嘅，佢出名词穷系嘛，系喐下就廿巴，而家系数歌儿嘅啫，冇其他嘢讲嘅，所以呢啲咁样咧，我就怀疑吸引人 pace， 不过我怀疑嘅啫呢啲嘢。但系 anyway 点都 唔系嘅，通常呢啲写呢啲嘢咧，官方咧有个可能有个比较官式的讲法的，所以咧佢应该都系喺入边改少少嘅，可能改自己嘅名啊，诸如此类咧，跟住就吸引人 pay 咗。 所以嗰啲吸引人 pay， 因为一般嚟讲呢啲好荒谬嘅嘢，大家即系如果有了解日本文化嘅话，其实略略都知道，其实佢哋比较官式嘅讲法咧，一定咧会经过开会啊，成然后好 detail 咁，逐个字执完之后，佢先可以写出呢篇咁嘅嘢出嚟嘅。 即系打手啦。 唔系，基本上 系咪打手吸引俾佢俾嘅 都唔系嘅，所以因为佢比较荒谬啲嘅，所有嘢都要比较荒谬啲，所以佢一定要写得好官方式，同埋唔可以俾人捉住个错处。所以一般嚟讲，佢哋都会经过好深思熟虑，去每个字斟酌系点样写法，佢先最后出呢篇文嘅。所以其实某程度上，所以可能比较官式嘅讲法就可能会就变咗好似同阿金泉有为嗰篇嘢差唔多咯。 啊，都系咁样 pace 嘅，即系学你话斋，系有个饭，系有个艇批俾你俾咩嘅？因为真系太，因为系公喺呢边系公式嚟嘅，咁就系个日系个时间同埋个名唔同嘅啫，基本上咁即系而家 anyway 就系佢因为咁样而休息啦，咁亦都系解释，即系亦都系叫解释咗佢3月睇医生嘅，其实3月已经睇医生就叫佢休息，咁所以佢4月6日、7日、8日连续3日嘅 live。都休息，同埋佢嘅舉寫都好一排未出現咧，咁其實就可以去事前可以正式嘅推敲嘅，不過如果呢篇文，我覺得如果係早，如果演唱會之前出，即可能3月嗰時佢叫休息之後第二日就出咧，我覺得會好好多成件事，因為而家個感覺好，因為而家個感覺好差，就覺得佢係俾人削。所以而家搞到而家 因為俾人踢爆咗拍拖先至做啲，先至出啲咁嘅嘢嘅啫。 係啦，即係有人會咁樣喺度懷疑，而呢一個懷疑咧。即系连我都觉得有少少合理，即系推历史推敲、历史推敲、逻辑推敲有啲合理嘅时候，我实在冇办法怀疑，我实在冇办法去帮佢开脱啦。所以其实如果系即系写嘅话，如果我觉得如果早啲写嘅话会比较好，咁样咯。咁其实嗱，如果睇翻嗱 ，anyway 啦，其实你睇翻自田爱佳，嗱，我个人嗱先讲明啦，我个人咧。对他印象是极之麻麻的、因为呢其实都是一些私人恩怨是属于这 些不如你说回历史先呢 你都见过真人的确 我见过真人的那我那时就十一月即跟即见曹操那天、我都是想见自田海佳的、因为为什么呢那时就是、他有一个跟曹操同埋小曹操啦，即系此其阿实啦，就斗浸冰水啊嘛，咁啊，自田爱佳突然之间去玩啊嘛，结果两面就上翻水啊嘛，顶唔顺啊嘛，咁啊嗰下我就觉得佢好得意，即系傻婆嚟嘅，咁、我就咁于是咧我就觉得，咦呢、這个人都可能会呃得过咁、样样啦 ，OK 咁、样样。咁呢人串嘴，扯咁心谂跑到六够串啦，咁咪又咁讲，系咪先？俾个姨妈都好啊，系咪先？我真系觉得都系跑到六嗰种盐嘅啫，系咪先？即系少少傲娇啊，算啦，傲娇嗰啲 OK 啦，都系当一种对应啦，系咪先？好啦，咁于是啦，再去呃啦，咁啊一张啦，吓得啊得唔得啊，发得啦咁样。不过结果就去排啦。哇，佢嗰种咧叫做唔休做啦，唔休米啦， 即系九记啊，即系九记牛腩同埋啊澳牛嗰啲伙计态度啊 ，exactly 啊，或者如果系伦敦嘅朋友系旺记态度啦，即系以前旺记嗰种态度啦吓，晚凉咁嘅面孔不特止，仲要系唔休做啦，你有嗰种样，即系再如果再匿文啲地道啲就叫做东口东面啦、即系将个东调翻转啦，咁嗰只态度啦，咦，即系话咧佢握手嗰个表情咧，佢觉得你每一个男人都好污糟啊，即系佢嗰种啲男人好污糟嘅，即系嗰种感觉咯，咁你系咪即刻完全即刻走先，系咪先，即系对佢印象有翻大减啦成件事，咁嗱呢度就系我嘅感觉啦，我第一次握佢啦，咁可能有人可以得到自田爱佳嘅神对应，咁你话声俾我知，你得自田爱佳唔差噶，我咁得啦，我埋你后面咯，连翻咯，埋你后面咯。 咁如果系神，如果系有神对应嘅，咁我嘅一定系靓仔嚟噶啦，睇个款应该都系。 所以 会埋 狗咯，所以我咪跟佢个样，我咪跟佢个样执个样咯，跟住大家睇下点样咯。 啊，如果呢啲嘢好难搞嘅，如果要执样嘅话，除非你成个样整容嘅， 系差唔系咁我 佢整到成个韩仔咁啊，你唔系可能佢会冧你嘅。 唉，咁我唔呃佢好过啦，如果 你系咁噶啦呢个世界，咁你唔靓仔嘅话，佢有啲厌恶感嘅话，冇办法噶。 唔系佢基本上系对任何佢基本上对所有握手嘅人都厌恶咯，因为其实。点解我会咁样讲？我即系点解咁样讲咧？嗱，举办嘅握手会有连番嘅，即系其实好近，我可以睇到前面嗰人嘅反应，即系佢握前面嗰人系点样样。So that 你可以玩连番嘅，咁你可以见到前面我而家哇，我起码见到三个，因为佢三个都推得好快，三四个到啦，哇，晚凉 A， 晚凉 B， 晚凉 C， 我话晚凉 D。啊！顶你个肺啊！我真系谂住褪噶，哎，算啦，见下真人啦，唔好退缩啦，都知道濑嘢噶啦，即系见到前面嗰几个都濑嘢。 你冇办法噶，你张券你又唔可以做呢啲， 我又唔可以转呢啲券，又唔系呢个 GV 嘅 事。你唔用嘅，你唔用嘅话，你都系 就系冇噶咯， 都系冇噶。你唔系起码都叫佢见一次啊。 系啦，咁我宁愿俾个嫌话啦，结果真系好濑嘢啦。咁我先，但系咁样，如果我唔得唔到呢个感觉咧，我讲又讲唔到呢集。系啦。你都讲唔到呢一种， 因为我未呃过自田爱佳嘅， 系啊，呢度得我一个， 系应该得你一个呃， 得我一个呃过嘅啫，咁唔爱命嘅， 都唔系咁嘅，有时啲嘢都系要见一次嘅，即系，既然我话斋，我检都要见一次嘅，有啲嘢， 系啊，即系睇个样，睇个人系点样 样，系啦，你检都要见一见真人，你先知道个人系真系好似电视咁样表现啦，定系真人另外一个表现，即系好似我之前我喺节目曾经讲过咧，咪啊。杜邊尼加，我推做杜邊尼加啦，可能大家未必知道啦。咁我其實我喺握手會現場見過真人嘅話，其實佢真人嘅對應咧係比節目喺節目上面更加好嘅。 係啊，呢樣嘢我話慘啊，我啱趕唔切，我夜晚趕住去京都嗰日。 啊，所以我冇得呃呢个杜明尼加。如果有得呃，我一定会买两张，即系咁样样，好难抽啊！佢知好难抽。 唔系，依家举板都难抽噶。 举板个几乎个都难抽噶啦。 唔系你可能要见啲比较新啲 member， 例如可能阿石田心奈石田 石心红花 系啊，石心红花支持咗嗰班，咁你就可能易抽啲咯，嗰啲就。其他啲 石松花唔系易抽啲，石松花好易抽啊， 系好易，系咁我比较厚道啲啫，比较易抽啫。咁你相对嚟讲，咁相对啲 top 嚟讲，梗系易抽好多啦。但系如果一般嚟讲，其实佢都 OK 嘅。不过一般嚟讲，其实我睇个现场，其实啲人嘅情况，可能有时呢啲比较 under 啲嘅啲 member 咧，即系比较细个啲。嘅 member 咧，其實咧一般嚟講，佢會推冇咁推得咁快，冇 top 嗰啲推咁快。 其實而家石心紅花呢啲開始唔使腳噶啦，因為呢個攻城員效應啊嘛，所以應該開始慢慢係唔使腳噶啦，只要佢及多啲手勢噶嘛。 嗯， 啊，因為 我又未注意到咁樣嘅， 因為其實佢兩個咧，佢有個仙台工程有個台叫 TBC， 咁 TBC 佢定期有個翻組嘅，咁就揾佢兩個即係揾佢兩個就介紹東京都可以睇得到嘅仙台景色，有個節目嘅。 我記得石心紅花做過一集， 石心紅花第一集啦， 跟住就今次就拉咗個手勢，就兩個一齊做。 係啊，今日之後咪兩個一齊去宣傳咯，其實即係基本上佢兩個代表咗成個工程啦，基本上。好啦，咁啊，翻嚟呢個阿田田啦。咁呢單嘢其實點解我會咁麻麻佢咧？嗱，第一就係呢一個私人恩怨啦。咁第二就係自從平手嗰個煙霧彈嗰個咩彈燃燒彈 煙霧彈 單嘢賴嘢之後，就嗰鑊咧，其實自田愛家已經嗌痛噶啦，即系咧難聽啲講句，叫酒杯敲你個頭，你阿媽話痛。咁嗌痛嗰個應該叫嗌痛嗰個咧，應該有兩個，一個叫平西有利奈，一個叫此奇牙實，因為此奇牙實就喺平西有兩隔離嘅，所以佢兩個嗌痛咧係應該嘅。 唔係此奇牙實淨係 set 嚟喺平手，因為佢兩條係一條拉嘅， 係隔離 嘅 啫。 係啊，即係隔離先係自田愛街，即係隔離嗰條隊先係自田愛街。 係啦，咁跟住就而家就變咗係酒杯敲你個頭，你阿媽話痛。咁我覺得已經離一少少離譜啦，已經，因為其實。唔係啊，呢個好咁，佢一個跟住，其他都冇嗌痛，係得你嗌痛咁，即係有啲嘢啦。 唔係嘅，始終你有啲人嘅抗壓性嘅問題，因為如果有啲遇到咁嘅情況，其實個抗壓性冇咁強嘅話，其實就會好、 okay 啊、 就會驚咯。一驚起上嚟就嗰個陰影個陰暗面就會擴大咯。 跟住就開始 就會個心理就開始有啲問題咯。 系啦，咁跟住開始 情緒都可能 有都有少少啦，好坦白講呢樣嘢。 其實都大家如果啲類似有啲即係精神上嗰啲問題嘅話，其實某程度上有啲人即係每個人嘅身個精神嘅狀態都唔同嘅。 都系噶，有啲人頂到咧，頂唔到咁 樣。有啲人頂唔到，可能都係講話性問題嘅。 平時我哋攞都冇眼鏡嘅啫，而家俾咗繼續休息咯。係嗰下眼鏡咯，佢唔眼鏡唔得啊。跟住之後好多嗱，之後嗰次紅白公演，瞓低嗰個栗子啫，又你阿媽話痛啊！瞓低嗰個叫栗子，隔離嗰個叫平手、啊、跟住嚇、啊、你又暈暈地啊？你邊度？你邊個鏡頭邊個位暈暈地啊，大佬？跟住就 因為我記得係三個，佢係三個暈咗嘅，係、平手就淨拍短手啊！咁跟住就話阿律子個字都暈咗，好型咁暈咗，有人扶起嘅，有人 阿扶起嗰個間仔啊，喂，杜邊嚟噶？ 杜邊嚟噶？杜邊嚟噶？扶起嘅。咁跟住落嚟，另外一個就好似自動外街啦， 自動外街其實啱影唔到，啱嗰刻未暈嘅，跟住之後就暈啦，咁所以你睇唔到，睇唔到， 鏡頭睇唔到嘅。 係，跟住又係你阿媽話同嗰啲後期暈嘅佢嗰啲，跟住嚇，屌你演完嘅喎，你又暈啦。即系沙漠嘅， 唔系即系，如果你系黑，如果你系黑子咁样讲法嘅，见到嗰两脚咪自己扮下嘢咯，咁样 即系插水咯，即系黑子，即系我呢啲，我得佢插水咯，即系我觉得插水好合理啊，即系咪先？ 我某程度上你可以理解为插水嘅， 可以， 但某程度上佢可能事后晕都唔出奇嘅，因为始终咧佢嗰只不如和饮嗰只舞咧，的确系比较激烈啲嘅，所以你有时咧要 挑两剂， 挑两剂，因为第一剂系正。佢系应该系第唔知第几一队开始唱嘅， 系啦。 咁跟住落后边，因为佢要夹嗰个 MC， 嗰个 系啊，嗰个咩叫做黑衫， 因为佢 佢嗰个系应该系一个环节嚟嘅，要夹又系因为要夹咗嗰条友，所以要唱多次。其实某程度上佢唱完一次再唱多次，其实个体力消耗系有几大嘅。 系啊，不过当连家姐有香都，家姐有香啊嗰啲啊，杜边尼加都唔晕嘅时候，佢晕我觉得好怪咯。杜边尼加晕应该嘅。 不过其实如果你讲到只。个 part 冇系消耗得咁大体力嘅话，咁以后演唱会点算咧？冇理由唔跳啊，系咪先？ 喂，佢咪唔跳咯？ 咁唔系嘅，某程度上，佢跳完呢只之后，佢都会有间场嘅。我估佢到时跳完呢只，就可能会有对啲二期新上嚟唱做 MC 啊，支持。如果假设如果演唱会系一期、二期一，即系一期、二期喺晒度嘅话， 但系某而家系分， 依家系分开咗啊嘛，依家分开咗啊，咁可能揾啲，可能某程度上就 MC 顶住咯。 嗯， 即系揾啲可能够气嘅 man 把做做 MC 咯， 食完食即系嗰啲奇迹失患者咯，你叫做话好听啲， 系啦。喂，不过咁喂，咁嗱又翻翻去阿田阿家道先啦。喂，咁觉得咁你哋觉得其实佢有冇拍拖先？你哋觉得？ 我又冇谂过，我又等得冇谂呢个问题，佢有冇拍拖？即系讲句，唔系佢应该佢系应该系揾人开解嘅，我相信佢揾人开解嘅。嗰、那个唔系话应该就呢一刻，即系呢一刻吓，系真系拍拖嘅。咁但系至于之后会唔会由连生爱咧，我就好难讲啦。 嗯，我都觉得系。 因为啲药嗰啲咧，就有个哥哥咁，呢个哥哥啊，或者叫恶巴咁样，就走去安慰下佢。咁佢一个妹咁样，呢个身为一个妹咁样，咁见到呢个恶巴咁样，话你爱上呢个恶巴都唔停噶。大家都系新识人， 咁啊，系咪先？唔系，而家仲系中学同学咧， 仲系中学同学。 如果唔，我觉得如果假设有即系去到牵涉到爱情嘅话，其实都唔出奇发生。 不过 要睇下个情况继续点样发展落去，因为依家咁嘅情况应该都会暂停一排，所以见应该有一段，我估最少半年时间都应该见唔到。 如果嗰段 case 咪半年咯， 可能半年之后就接兜噶啦，就要叫佢毕业噶啦。 未必， 不过我又觉得佢系不过因为你要我讲啦吓， 好你讲， 我觉得佢一定系拍紧拖嘅，我觉得系。 哦，正常。 唔系，因为 都可以咁样谂嘅。 你话睇夜莺。普通朋友正常在家企过夜，我都可以当你两个普通朋友拖埋手呢下，你同我讲你普通朋友，你唔好同我讲呢样嘢啦。拖埋手就冇可能噶啦， 拖埋手 嘅 有拖手啊， 拖埋手就冇可能噶啦。 哦，如果拖埋手就拍紧拖， 一定系拍紧拖。 一啲啲啦，我一拖手 未，唔系睇拖手拖未 到 kiss 嘅话，都仲可以叫做朋友嘅。 听明啦，即系咁样讲，你同一个啊，我当你同一个女仔好老友。你同佢哋出街嘅时候，你会唔会拖手先？ 有 机会噶嘛，大佬啊，系咪先？ 有机会噶，过马同佢拖住手过马路都唔出奇。 唔系啊，咁咪拖手过马路嘛？ 即系假设啊，即系如果要去到咁样，去到咁样嘅话，其实我某程度上拖手，我就觉得 你都仲未拖几耐。 喺依家现代人嚟讲，其实拖手都未算什么嘅。你 kiss 埋你，诶嗰下先，你就会觉得严重。 唔系，我觉得系会，我觉得就算佢唔系而家拍拖咧，佢迟啲可能系噶。 迟啲噶，咪真系嗰尾嚟。 就算而家唔系迟都系噶。 你见到佢，唔系因为佢哋拖手嗰一幕，其实系睇紧夜景同埋行紧祭典噶嘛，系咪先？你行紧祭典嘅话，你咁样两个拖埋手，仲唔系拍拖咩？系咪先？喂，你唔好唔记得啊！我屋企有个拍紧拖噶。我想你知嗰两个放少嘅程度，但系我即系压定人渣先，所以啊边个嗰下个情况一模一样，同你讲系同阿志同阿嘉 乡下发，仲有乡下发生添，仲有两个乡下，仲一个乡下仔，一个乡下妹， 所以 冇所谓嘅， 所以一定系噶啦，唔会错噶啦。 纯扑啊，我意思系，咁我咪笑佢知啲啊，我笑佢，我系纯扑啊。 我就暂时，因为佢证据不足，所以我都唔会。 我都觉得 即系 confirm 佢系拍拖嘅。 如果證據不足拍拖就遲啦。 證據不足拍拖咁啊， 又係如果證據足咗，如果真係拍拖，佢啊慘啦，佢想做 model 噶嘛，佢係夠高，佢夠高嘅，佢係好有條件做 model 嘅，即係拍紙嗰啲影相嗰啲 model 又好，行嗰啲又好，佢真係好啱嘅。 平面同埋佢行 catwalk 係兩種唔同 model 嚟嘅，我了解。 佢兩種唔同 model， 但係兩邊都啱喎，行得。佢係佢身形真係好啱行嗰隻嘅，個樣就啱影相嗰啲嘅，因為其實你話真係有兩面嘅。咁如果咁當初佢都係因為咁樣先上京，即係先去東京做舉辦嘅啫。咁如果咁樣嘅話，咁啊放棄咗佢自己嘅夢想，即係如果真係咁樣因此而畢業嘅話，佢就辛苦咯。 佢而家十九， 佢会后悔。 嗯，佢十佢而家十九岁， 佢会后悔， 佢会后悔咯。佢啊，佢 但系要过咗几年之后先，佢先会觉得后悔，因为到时可能未必同嗰个男仔喺埋一齐噶嘛。 嗯， 所以佢到时再谂翻起，点解咁傻？我下就会就戆居咯， 点解我咁戆居？ 算啦，咁上下啦，今 part 就差唔多啦。 好啦，今日翻上啦， 咁就等间再听埋首歌再翻嚟。 好。好，翻嚟第二节，咁啊，例牌噶啦，咁样咩歌睇 set list 啊自己，咁啊，第二节嘅时间啦，咁就 讲少少最新消息啦，其实都唔系最新噶啦，一个礼拜到啦。上一节就讲呢个自田爱佳休息啦。咁、除咗自田爱佳之外咧，原田葵都话要休息，都话要休息。 学业问题 系啦，学业问题要读书，加油努力奋斗啦、 因为佢都差唔多，如果我冇记错，佢应该都系差唔多最 last 嘅高中。 高中啊嘛，我系小学添，小学鬼嘛， 啲人笑啫，因为佢样似小学鸡咁样， 小学鸡咁样样，我所以我系读小学 添。但系跟唔系最好笑，佢嗰下嬲嗰下啊嘛，我唔系读，我唔系小学生啊咁样。 幼稚园，我唔系小学生，我幼稚园啫嘛。 系噶啦，呢啲唔系，但系个样嬲起上嚟好得意嘅， 好得意啊 佢。 但系佢都估唔到已经都就系高中毕业，所以佢话要，因为可能啲高中嗰度要可能要谂下将来出路。可能就要需要啲时间，咁就同佢话，咁官式公布咧就话佢经过屋企人嘅同意，就决定咧就今呢就呢段时间就会休养嘅， 系、okay. 休止活动嘅，系咯。其实我觉得都系噶，因为你成员开始都大咧，因为你举办都两年几，差唔多接近三年，应该如果今年过埋今年八月，就应该成团三周年。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即系咁样，其实差唔多佢要，即系差唔多佢系要自己咧，系 要决定自己出路 未来咯。你做偶像咪做一世噶嘛，咪先。咁啊，咁啊，嗰个做即系做偶像咪做一世，但系有啲人都唔系一世一世咁敢讲， 都唔敢讲嘅。有啲人都系，不过有啲成员系依家系兼读兼一路读做偶像，一路读大学嘅，咁 我得啦，嗱咯，阿织田咯， 唔系，仲有一个嘅佐藤司织， 佐藤司织系啊系啊， 系因为佢系读美术大学嘅，所以佢一路做偶像，一路望住自己做嘅作品啊，成嘅 系啊， 佢都好奋身嘅，喺两边度。 佢呢排佐藤司织都好 very 奋身咯，吓，所以咧就系、是、嗱。讲开呢个座谈司职啦，嗱，讲少少咩啦，上两个礼拜举社咧，即系 Kiki Deka Kelly 咧，咁就有一个，咁就有一个企划嘅，即系有个节目有环节啦，就系讲咧啲 member 想做啲乜嘢企划嘅，咁点解咁啊？阿座谈司职咧就系话我话想做一个即系想搞一个画嘅即系全个 member 画画，睇下边个得意咁样样嘅，咁结果即刻搞咗啦，结果嗰个就即系嗰个节目里边已经即刻搞咗啦，因为转头已经叫咗，因为已经叫咗啲人去画啊啲咁样样，咁其实啲画嗰啲画都几有啲就画得好靓，有啲就画得好。画白嘅，靓嗰个应该拉拉狂都 拉拉狂都一手嘅， 拉拉狂系画得好得意嘅， 好 靓嘅，好 靓嘅。 但有啲就画得好画白嘅，咁啊， 当然自己要睇翻啦。咁其实嗰个企画，我印象中我比较印象记得，我系记得阿间谢有香。 哦， 系间谢有香嗰个其实都为 member 好嘅，因为始终咧，大家佢觉得咧喺节目度咧，大家发挥都唔系咁好。如果唔系嗰两个 MC 嘅带住嘅话，其实佢哋两个真系，佢哋成班都系哑口无言。 系， 所以大家 Overall 依家睇紧节目咧，都差唔多两年啦个节目，都但其实你发觉入边啲 member 嘅进步都唔系好大。 其实睇个节目越嚟越闷嘅，坦白讲， 我都觉得系有啲闷噶啦，开始即系依家有比较，尤其是。咁另外嗰边其实好，嗰边真系嗰啲综艺卡真系劲，真系去晒嗰边嘅啲综艺卡噶啦。 系啊，所以冇噶啦，嗰边而家举办，而家基本上系好静咯。 嗯， 即系而家系静同埋 cut 咗好，即系好多 cut 嘅好多咯。而家见到系 cut 咗画面 ，cut 咗啲 member 对嗰啲嘢，其实都 cut 咗好多，即系尽量精简。可能一个可能录咗成两个钟头嘅节目之咯，可能 cut 咗三十分钟，其实都已经好精简嘅。 是啊，所以都几，所以其实个节目其实都 cut 都几支离破碎啊， 系都系噶， 可能本身因为太多啲冇太多啲 换啊换啊 拉， 唔系太过换啊个节目 换到呕 啦 ，OK 啊， 所以就左 cut 右，跟住就左 cut 右 cut 到支离破碎咁嘅样。 唉，佢哋就一个道边嚟加死啦，讲完啦， 咁道边嚟加都冇办法噶，始终佢喺呢边系真系弱啊嘛。 佢真系弱，佢弱得上嚟系好弱啊嘛。 系，所以阿间姐又向希望佢做个企划，就系希望啲 man 去训练自己，即系啲 member 嘅 skill 啊，即系嗰啲 MC skill 啊。 不论系外景 尤其是石平，好恶顶嗰啲石平， 系啊，石平全部都系恶顶。佢做过一次嘅嘢，佢做过一 part 就嗰阵时喺巨社度做过一 part 嘅，就叫啲 man 把自己去试下做石平咯。 啊，咁啊，就 其实个个好多都唔系好得嘅。 其实不如试下揾阿飞机头帮下手啦。啊，想当年阿飞机头清到班 AKB 班妹综艺节目过得翻咁上下噶嘛。 系呢啲， 但系嗰啲又唔知谂到去举办而家呢班嘢度，所以飞机 又唔系， 因为飞机头嗰个年代咧，个 A K B 嗰啲啲妹子仲系一张白纸咧，可以任你舞啊嘛。咁但系其实佢而家严格，其实佢已经唔系一张白纸，即系佢有佢嘅 style 咧。 系，佢 style 已经形成咗噶啦嘛。 咁所以你叫飞机头去教翻嗰啲综艺力咧，其实会有人嘈嘅，因为举办个 style 唔同。就唔同話 AKB 嗰啲，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如果你話教到飛機叔飛機頭又好，飛機叔又好，或者阿 Banana Man 又好，或者咩都好，即係咪又一對，咪一對奶木板，咪一對 AKB？ 我聽你舉辦咗乜鬼嘢啫，係咪先？我已經有對評價舉翻咗喺度，已經係咁樣玩啦，係咪先？咁我仲要個漢舉嚟做乜鬼嘢咧？所以漢舉其實綜藝力係悶少少，日常。某程度上是尚可，尚可是好 X 换，是尚可以，即是有些题目是尚可以接受的。咁有些，同埋有些东西，佢有些 sneak peek 咧，即是那些演唱会那些 sneak peek 根本看不到的嘛，即是那些偷，即是那些放出来的片段去放得给大家看那些，同埋阿土田啊，同埋阿泽布。 真是讲真，他们演唱会真的未放过片上，即是除了那次他第一次搞那個 Birthday Live 之後有做過直播之外，其餘的時間即就算碟都沒見過有， 是啊， 一周年未有碟，兩周年今次都不會期望有碟的， 是啊， 其實我 好慘啊， 奶團都還叫好一點，即奶木板都還可能，即可能隔一年之後都有回演唱會那些碟賣這樣， 是啊， 但他們現在一直都沒有、 啊， 反而只是出過騎一機 bingo 一二，跟住就之後 出騎一 bingo 啫嘛，冇啦。 同埋佢個電視劇咯， 嗰三套玩啦， 唔係嗰三套出咗兩套啫，另外一套仲未出。 啊，面板未出，因為 Netflix 有一 面板未出，係暫時 Netflix 應該做緊啊嘛，仲 係啦。咁所以就比較比較禮計啲嘅。咁啊，其實講下其他啲。成員啦，最好笑就係阿米啦，阿米谷羅奈美啦，米谷羅奈美就教電視啦，因為介紹微生物啊嘛，因為佢係好中意微生物，但佢好潔癖嘅喎， 唔係啊嘛， 係好潔癖噶， 咁矛盾一成件事， 係啊， 好矛盾噶，佢成員食過嘅嘢佢唔食噶， 係啊，成飲過譬如阿琪整杯嘢你飲啦， 即係飲過我俾杯我俾珍珠奶茶你，我飲過咁樣，跟住懟俾佢，佢即刻手 飛緊住，所以好白，所以佢係。嗰次拍食嘢節目，死都唔食，死都唔食，死都唔食，跟住就話：，點解你死都唔食啊？跟住我有潔癖咁樣咯，係好得意嘅成件事，但係真係咪搞啦，係啦，咁啊跟住就一個好陰沉嘅呢個阿長澤咧，我就話。喂，你找數就要找數時間，佢簡單啲講叫找數時間，即係乜嘢咧？有啲嘢啲成員講過話想做，或者 MC 或者嗰兩位 MC 話想搞，但係都冇搞過，乜嘢要知嘅，就要冚爛要撩翻曬出嚟，同埋啲 member 話：喂，琴晚約你食早上個月約你食飯，你唔記得咗啊？即係嗰啲咁樣咧。咁嗰啲就要找就要係公開處刑兼找數。 找數 啊！咁嗰啲就嗰個就幾得意嘅，我覺 得。OK。可以接受 咯，咁跟住有一個咧，就係呢個簡直係為鄉下宣傳啦，呢個手勢啦， 啱啊， 咁啊嗱，啱啊，簡直係呢個活字典兼夾活旅遊書啦，對我嚟講啊，咁咧，咁佢就想做一個即係幫工程員，即係幫仙台啦，啊，佢個就做一個即係做一個簡單啲嘅一個 旅遊特輯 啦，咁就有啲市內嘅，即係食牛脷啊，或者食佢中意食嗰個冰啊，嗰個叫。 但係佢之前喺隻CD好似今次張錄單都有做過。 有錄單有做過咯，但係幾分鐘咯。而家係將佢半個鐘頭放大化咯， 放大化咯， 佢想佢放大咯，基本上。咁跟住就介紹下嗰、那個佢有個魚版啦，即係先提個魚版嗰啲嘢啦。咁都想借個呢個節目去介紹俾大家咁樣，咁順便搞旺下仙台咁樣啦。 仙台你行過啦， 仙台我去過啦，咁亦都係跟住曹操。 跟住手西走啦，我都行咗一扎地方嘅。咁其实呢次，我就去就叫做寻找曹操的故事啦。 跟住可以谂到去呢个 part 啦。 目的就想谂到呢度啫。咁咧，今次去 AKBR 首会嘅时候咧，之前 合照会 之前嗰几日咧，我就去咗仙台嘅。咁、其实咁其实主要都系去即系嗰啲好都系跟住曹操走嘅啫。即系嗰啲譬如嗰条嗱，如果睇绿单嘅话咧，佢有条商店街嘅。咁、个商店街其实我有做过 Facebook Live 啦。啊、跟住俾人投訴啦，又話點解唔加個標題上啦？啊，啊我加翻咯，啊尋找曹操的故事嘛，我喺仙台嘛，但喺古道啦，唔通喺仙台行黑咩？係咪先？ 賣街頭表演都得嘅， 咁樣啦， 賣藝咯 ，扮曹操咯，我有扮過㗎， 哦啱 啊，咁啊跟住嚇，咁跟住就嗰度咧其實嗱佢嗰日佢其中有一度係食冰嘅，食冰嗰度咧就唔係嗰條街嚟嘅，嗰條街咧都幾個地鐵站嘅。嗰個地方咧，食冰嗰條嗰個地方就叫西公園，東西個西、咁嗰度咧賞櫻，即係如果賞櫻就好出名嘅嗰度。 咦？咁過嚟有冇見到櫻花？ 有，我拍咗啊！平超成拍咗，我剪輯等我等我慢慢剪啦。咁咧就同埋見到嗰度啲人好，嗰度嗰啲人好。好悠閒啊！星期五嘅人頭好悠閒，一家人咁樣樣，一家人後生就喺度咩啦？咁喺嗰度附近就會見到嗰間食冰嘅，咁、但係就未開門，即係準備中咁樣啦。我就冇去食啦，同埋嗰日其實幾多度咧？嗰日四度，我點解會食冰咧？黐線！ 咁都唔係嘅， 佢都得嘅。 開住暖氣食冰咁樣嘛， 冇所謂。 開住 不嬲都係開住暖氣噶啦， 開住暖氣去食冰，跟住開住冷氣打邊爐。 係啦。 咁撲街行為， 香港 係咁嘅咧，香港係咁啊，咁日本都唔樣，咁啊，所以去我唔係好食呢啲嘢咧，所以就留翻你有興趣，我俾個地圖俾大家去食啦，咁樣。咁啊，跟住就跟住去咗伊達正宗嗰個像啦，其實嗰度上山嘅啦，嗰度再搭多一個地鐵站，跟住有個跟住佢有個會議中即係個仙台博物館嘅喺後仙台博物館嘅後山，咁啊上到去就見到個伊達正宗個像，同埋佢嗰個叫做青葉城或者叫仙台城，但係就唔係一個城嚟㗎啦，已經變咗笪地㗎啦，因為而家變咗個即係變咗遺跡啦。嗰陣時啲打仗定咩冧咗啲文化島啦， 依啲係冧不嬲都好多城咧，都係好多都係重建嘅，唔知 得而家得笪地咯，其實 唔係得一個定兩座城咧先係根據歷史我就知道是有一座城定兩座城才存活在這裡，大把城都是重建的，名古屋城都是重建， 咁佢而家冇咗啦，咁冇而家得翻笪地，同埋佢中間起個伊達正宗個像啦，咁但係嗰個位置咧，佢地理揀呢個山揀得好，因為咧佢可以望曬成喺180度望曬成個仙台市嘅，同埋你行得夠高，望得夠遠嘅，冇乜建築物可以遮，即係佢唔係好多高樓大廈，有高樓大廈但係唔多，咁所以其實你望落去咧都係好靚嘅，同埋好悠閒嘅一個城市咁樣咯。咁啊夜咁啊去完呢個之後啦，咁啊跟住夜晚黑就梗係。解決方法就梗係晚餐解決方法啦。咁夜晚黑我咪有拍嘢嘅，拍嘢嘅。嗱喺拍嘢嘅時候咧，如果大家不過我應該都刪咗㗎啦，我 hot live 嗰個。咁但係如果你有睇嘅話咧，其實行到中間嗰段咧，有一間茶鋪嘅發現。咁咧有一間咁嗰間茶鋪咧，其實咧就係、是第一就手西有介紹啦。 係、我記得 係。第二咧。就是3/11的時候咧，呢間鋪頭咧就連續好唔知一個禮拜定兩個禮拜唔做生意，免費路過嘅請你飲， 哇咁正！ 你正啊，3/11啦，仙台災區嚟噶嘛， 仙台災區嚟噶，仙台都係，即係佢冇邊個嗰時咁犀利個位置，但係都係央區之人， 都災區嚟噶，都震到 九尖八六噶啦， 九尖八六噶，好啦，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就去好啦，咁啊，行完之後啦，咁啊，跟住去食嘢啦，咁啊，食瓜，咁 喺嗰只单度咧，六单里边咧，阿曹操就冇介绍牛舌餐厅啦。咁嚟紧相信举办嗰度亦都会介举办嗰度。 如果个节目即系佢嗰个企划， 太座嘅，太座系好出名嘅嘅一间当地又好出名嘅一间。 我都 听 过呢个名， 但系就但系咧，我就唔系去太座嘅，我去隔篱台李九。 哦，我介绍你嗰间啊， 系你介系啊，介绍阿奇介绍嘅李九。咁咧。其实咧，发觉间间差唔多，因为咧都系嗰啲 menu 嚟嘅。佢嗰个牛脷咧就有一个系烤牛脷嘅 menu， 就嗰个就应该咁嗰个 最传统嘅咧， 最传统嘅烤牛脷，即系 用都好肉喎，见到 好厚肉嘅，好似牛扒咁噶。你唔讲系，同埋最抵死你食落去咧。嗱，你如果你香港你食蚊，香港嗰啲咧，譬如你食西餐啲牛脷好腍噶嘛，啲老人家中意食牛脷就因为牛脷腍噶嘛。如果你日本嘅话咧，你系完全打破晒呢个观念啦，嗰只牛脷 爽 嘅，好似食好食不得了啊！我第一次食牛脷系爽噶。 香港啲牛脷通常系西餐咧，系属于前菜同拌菜嚟噶嘛，所以通常嚟讲口感冇咁好噶、 啊。如果系豉油西餐嘅话，正餐啫， 正餐系啊。 如果豉油西餐嘅，即系太平馆啊嗰啲，多数系有牛脷餐。咸牛脷餐有啲雜菜咁樣嘅， 拌菜或拌 唔係拌菜係有啲有 心平 嘅，有 啲嗰啲 心平有啲嘢啫。但係一般嚟 講，佢係做通常係做拌菜咯。 唔係通常一般嚟講係拌菜嘅，但係 有啲餐廳佢做主菜，係 做主菜嘅，係啊，做牛舌做主菜嘅。 咁跟住呢間李九當然係主菜啦。咁就個烤牛脷係爽食落去，用筷子夾落去爽，哇爽狂狂聲正，跟住咧，都未夠喉食個餃子先，牛脷得牛脷得到碎曬，跟住就整餃子，跟住綠色嗰啲韭菜，綠色嗰啲係韭菜嘅， 韭菜皮， 韭菜皮嘅牛脷餃子，又係正到嗦嗦聲，一定要送啤酒，冇得傾。結果真係嗌啤酒，咁啊去飲啦，學咗一個日本人啊嗰日。好啦，今日跟住嗰日就第一日啦嚇，咁啊。跟住第二日就去就出咗仙台，就去咗松岛海岸咁食蚝，同埋睇呢个松岛。咁松岛系一个即系日本三大景之一。咁系要搭船去有个环岛，即系唔系环岛，其实佢五个岛嚟，几个岛嚟嘅。咁咧就沿住个海兜一个圈，咁咧就可以讲几个岛嘅景色嘅。咁其实点解会叫松？岛咧，其实松岛唔系一个岛，松岛系好几个岛，仲冇晒松岁，所以叫松岛。咁样咁就好，即系一个好出名嘅一个旅游点嚟嘅。同埋嗰度附近亦都有两间，眼见有两间大型嘅温泉旅馆，系好正嘅。 有冇去住啊？ 我去到先见到嘛，我梗系冇去住啦。我会去住。如果今秋天去再嚟东北，我会住。 下次先 吓，咁啊，跟住就搭嗰只船啦，咁啊好靓啦，我有拍片嘅，咁啊又等要请大家守候啦。咁跟住就开始食蚝啦，哇个蚝巴闭咯。佢其实咧，你行出去，你其实咧，你坐只游览船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好多养殖场嘅蚝嘅养殖场嘅。咁咧嗰啲蚝仔嗰度嚟噶啦。咁嗰啲样咧，其实系一支捉一支插落个海底度嘅。咁个海里边就啲蚝咯。啲蚝嘅仔咯，跟住如果成熟嘅时候，咪就系叫佢出嚟咯， 叫佢出嚟食吓。 咁跟住叫完之后啦，咁啊跟住 你嗰啲系蚝系生食用定熟食用噶？ 熟食嘅， 通常 都熟食嘅。佢有生食版，我都食，但系生食唔好食。 因为一般嚟讲，正常蚝系分生食同熟食场，分两个场养噶嘛。有所知啊。 佢就冇唔见佢分啦， 应该冇咁 detail。 佢就唔见佢分啦。 喺日本嗰边， 佢系整理嘅方式嘅啫，最多系。 因为我净系记得生食嘅，净系得港岛蚝咯，其他熟食、其他地区嘅蚝，我真系冇见。 佢间 因为之前睇过 HK 添，我啲翻咗啦。咁其实曾经提及过咧，生食蚝嘅养殖场咧系比较近海边嘅。熟食生食用的是比较远海边，熟食的是比较近海边的。 佢又有近海边，又有远海边啦吓。咁应该，但系佢都系同 好吧，我食 嘅时候都 系 同一家嘢嘛，所以因为佢其实咧去到中间，去到尾咧，其实会兜少少太平洋边嘅。因为其实如果你哋睇日本地图都知啦，东北望出对出系太平洋嚟噶嘛，一路驶过去，你会去到三藩市嘅。 OK， 咁所以就美国嘅可以吓，咁所以就所以其实都。 所以其實嗰度中間都好浪噶，浪到得人驚噶，一太平洋啦，嗰只船又細啦，啊，所以浪得好緊要。咁但係浪一陣間嘅啫，咁就翻翻去內港就冇事。咁咧跟去啊，我去食蠔啦。咁佢嗰度咧有個好出名就叫做蠔荒堤。咁點樣嘅咧？咁佢咧就一個大麻雀台。咁麻雀台成個麻雀台係蒸爐嚟嘅。跟住咧你蠔荒堤啊嘛，咁咧就嗰啲人咧就將嗰啲蠔 倒落， 垃圾好似垃圾铲咁倒落去，咁好惊嘅成件事。咁但系我冇食到啦，因为我冇食到啦，冇食到原因唔系因为我唔食蠔，系因为过咗，系因为差唔多过咗个时间，间房得我一个人嘅啫，我食唔晒。大佬一个垃圾铲咁多嘅蠔荒堤，你食剩咗，你食剩咗点算啊？佢冇罚钱啫，系咪先？ 唔系佢不啫，但系买你佢不俾你啊？定你不俾你？唔 系佢哋自己攞噶，你佢就系咧将个垃圾铲倒落去个，将垃圾铲咁样倒落个炉个麻雀台度牛熟蒸熟佢，你就自己攞嘅。咁所以其实佢理唔理咧？你差唔多佢又倒落去。佢會同你忽嘅，但佢會教你點樣吉啲蠔嚟食，因為佢係成隻蠔，佢唔係同你，佢唔係同你叫嘅，你要自己叫嘅，但係好易叫嘅啫。但係我冇食到啊， 感覺上好似仲好似正過喺洗藥福岡食嗰啲喎。 係啊，正過。 唔係你，如果你喺島 好玩， 好正㗎。 唔係，因為福岡嗰邊其實佢喺島嗰邊冇好似阿添嗰啲咧，有人一次過整曬一大扎蠔，跟住自己攞，全部都要自己整㗎嘛，全部都係。 係自己燒咯， 就嗰啲自己燒㗎嘛，嗰啲燻燒。 我啲唔係啊嘛， 我啲唔係燻燒， 人哋燒埋俾佢啊嘛。 我唔係燒，我係蒸啊， 蒸㗎嘛。 佢啊嘛。 係啊，我唔係燒啊，佢有燒嘅，佢有燒嘅，但係就唔係你嗰只啊。我就冇食到嗰個蒸蠔嘅，因為食唔曬咁多成籠咁樣。咁我結果我咪 自己揀嘅， 我就食咗一個 set 檔，純粹食一個 set 檔啫。嗰個係我嗌咗另外加咗兩隻生蠔，我都食咗六七隻蠔我都。嗰個就係燒蠔噶，我哋話齋。嗰個就係好食好多嘅。我食個生蠔亦都食過咩咧？我就點解佢主打係燒同埋乜嘢？佢生蠔係真係唔好食嘅。因為佢肉太厚啦。佢嗰個嗰粒定嗰粒的太厚，嗰個肉太厚啊！因為通常如果你食生蠔咧，啲肉會比較薄，即係一塊咁樣噶嘛。你食西餐嗰啲法國蠔咧，通常一片咁樣噶。阿奇知啦，一片嗰啲咁樣，嗰啲就落去就好食嘅。但係咧，如果你嗰啲大嚿嗰啲咧，你好難你啜落去噶嘛。啜落去唔好食咧，中間會有啲粉嗰種感覺咧。 你嗰嗰只蠔有幾大先？有冇手掌咁大先？ 有 大過咁。如果大過你手掌嘅話，就太厚啦。 佢話呢個三年蠔嚟 嘅， 佢呢 三年蠔， 應該三年蠔嚟。 三年蠔係啊，係佢，所以係唔好食。佢一定係要熟嘅，熟一定要熟同埋佢，但佢熟有啲鮮味，佢唔腥。 唔係，但因為你燒過嘅蠔，佢會縮噶嘛。 縮 咁你縮係嗰係唔係都唔會蠔屎嘅，應該都會有翻咁上下厚度。 啊，都唔係都好大，好大，好大隻，都大隻嘅。 印象中，如果係阿添話啜嗰只生蠔嘅 size， 應該一年蠔嚟嘅，應該就係。如果好似话手掌咁大只嗰啲，应该系三年， 系三年后， 三年至五年后嚟， 三年至五年后嚟啦嗰啲，啊，三年至五年后嗰啲嚟嘅。好啦，今日食啦，咁啊食啦食啦，好食啦咁样。咁食完之后咁啊翻仙台啦，咁夜晚黑又食牛嚟咯。咁啊嗰次都喺利久，不过就唔喺嗰间分店，就系、是、仙台车站个分店。原来仙台车站咧有条牛脷街，有条寿司街，有条牛脷街嘅。咁咧。咁有條咁咧，嗰牛咁牛脷就好幾間牛脷鋪都排隊嘅。咁咧就咁咧，其中一間咧就利久啦。咁啊，利久最穩陣啦。咁啊，食咗個回牛脷，同埋佢有一個肉丸 啊， 牛脷嘅肉丸。 哦，即係牛脷炸肉直做出嚟嘅啲肉丸嗰啲咁嘅嘢。 係肉丸咁嘅嘢，但係佢就變成一片嘅，就變成一片又有啲雪條咁樣嘅。又咩即係肉丸即係剁碎曬，剁碎曬咁樣。 哦，即係攞個我支木棍咁 樣，係啦 嗰啲養落嗰啲免治嗰啲免治牛脷養落去嗰個木棍上 面 嗰只， 係啦，好好食，加個生蛋一流。我見點解我會知咧？我唔知嘅之前，我見到隔離有個飲酒嘅人，有放魚谷飲酒嘅人，好似借啲頭五郎咁樣，食到津津有味。跟住我就行過，見到有個阿姐姐。阿哥问个姐姐：，话好唔好意思咁？隔篱嗰位阿哥哥食嗰啲系乜嘢？跟住佢就话系自区咧，我话自区咧佢拉晒，即刻嗌啦，系咪先？我见到隔篱嗰阵食得咁津津有味，一定佢就抵死，佢就 系 有个生蛋做酱汁啊！ 唔系，好多嗰啲居酒屋或者黑肉店都有嘅呢啲系。 系佢成生蛋做酱汁，佢个生蛋系好有自信，定个生蛋做酱汁。于是咧，我而家捞落个生蛋度，一乜嘢油都唔落，净系落生蛋。 系讲完郑啲咩郑之头先生冇介绍错，的确系呢支班。跟住咧，我就跟住我就嗌咗，其实我饱饱地嘅， 嗯， 啊，跟住我就食个回牛嚟，因为上次因为琴日食，即系之前嗰日食咗个烤噶嘛，咁佢唔会再食烤，食第二样啦，即系回嘅都好食啦， 嗯， 都好食， 嗯， 其实系啱，其实接近翻啲香港人口味 啊， 因为个牛嚟系淋嘅。变翻淋流嚟，但佢炆得啱啱好，very good。 通常炆嗰啲都会比较软啲，软身啲。 同埋佢本人嗰只话有甩鸡啊嘛， 啊甩鸡系嘛，咁跟住佢送埋个饭，个汁一流，个汁系冇，个汁佢有饭噶嘛， 送饭我哋， 我哋送饭一流冇得顶，哇俾个十俾真系嚟，即系如果你唔食，即系你啊，我都系我嫌佢太过硬，即系有啲人唔食得觉得硬啊，你可以食下呢个冇得顶， 即系有当系炖牛肉或者嗰一类， 系啦炖牛肉咯，佢食 咁啊，呢个唔系炖牛脷咯， 佢食佢系炖牛脷啦，摆明系 ， 英式炖牛脷，佢差啲俾个佢差啲俾刀叉你添，好彩冇啊。佢仲系鐵板上添 ，OK 一流冇一定，呢、這個都係冇一定，平啲添嘅，冇咁貴嘅，因為嗰個烤牛脷咧就2900几，冇記錯，嗰就1000零 yen 嘅啫，所以阿貨得起嘅，比較阿貨得起 ，OK 嘅。好啦，咁啊最後翻酒店啦，因為去咗兩日嘅啫，第三日就翻東京啦嚇。咁嗰晚咧我就見到一個壽司街啦，因為壽司街隔離就係牛脷街啊嘛。好啦，我發覺好後悔一件事。我見到有一間餐廳，一間壽司鋪， 嗰 間壽司鋪有三隻 menu， 其中一個 menu， 個 menu 個名叫阿卡咧， 即係點啊？ 即係個西字，草花頭有個西嘅壽司 menu， 我好後悔，我應該嗌呢個，乜仙台唔食西，你唔俾面喎， 啱啊！ 好多間嘢唔係叫手屋啫， 好難講。 唔系啊，望过唔系啊，系我行入咗去啦。 系啦， 系咪先顺个名啊嘛？ 因为佢为咗首屋西先至去仙台嘅啫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重走重走故事啊嘛。 系啦，拍《步游记》都仲未咋？ 拍《步游记》 几时龙儿岛啊？ 诶，拍《步游记》完啊嘛。 唔系嘅，咁去龙儿岛行下都 OK 啊。 OK 啊，系我会去龙儿岛嘅，系咯，我都去仙台嘅途中，我都不断闹自己嘅，其实。 我都有谂过龙儿岛，因为不过问题系有阵时去福冈嘅话，就跟嗰个。那個公演嗰咧，有陣時係冇公演先至諗住去，但係太過遠。 鹿兒島係幾麻煩嘅，因為咧鹿兒島，如果你由東京，如果真係嗱，你搭 JR 去鹿兒島，又搭差唔多搭成日，搭五六個鐘啦。 好， 跟住如果你搭飛機去鹿兒島咧，又好似去台灣又咁貴。好贵啊！鹿儿岛 好尴尬啊！成件事系 去鹿儿岛系好贵啊！所以即系大市，即系唉，真系唔好意思啊！唉，冇计，你乡下太远，即系如果去冲绳都反而好，因为 你某程度其实某程度上你应该试下坐陆机，又 咪就系陆机去就系东京搭来陆机去鹿儿岛嘅机程系同香港去台湾嗰条差唔多咯。 我知，但个机程应该差唔多嘅，但系问题唔系 个 价 钱、机费、个飞机 票啊。 但香港有直我去鹿兒島噶， 有 係啊，一個禮拜係啊，但係好似係福岡平啲喎， 因為好似唔係香港我知道， 咪由福岡落去咯， 你由福岡落去咯，變咗係， 你由福岡落去坐， 係咁啊，如果福岡落去，如果你由福岡都唔落鹿兒島嘅話，咁就離譜咗啲啊！如果東京唔去鹿兒島就比較合理嘅啊，即係咁樣，即係咁講啦。咁就嗱，咁其實仙台咧，即係好多人都唔敢去啦，又話屌你又輻射又話成啦，即 係 又話呢樣又話呢樣又話嗰樣啦。即係嗱，講真，即係胡珊珊一個證明啦，即係我仲開到咪嘅，即係冇事啦，係咪先啊？咁其實即係同埋我都即係成日講句啦，即係如果有輻射嘅有乜嘢嘅，我都見到昆蟲啦。昆蟲其實嗰陣時係打緊網球嘅。即係佢咁啱嗰時三一一咧，嗰時係咩？佢有講過嘅。三一一嗰時咧，佢就係佢嗰時佢學校就唔使翻學嘅，因為學校準備緊啲畢業禮，高年級嗰啲就要翻，佢嗰啲就唔使翻，因為佢唔知中一中二嘅啫，嗰陣時好後生，即係靚妹就女嚟嘅。 一一年啊嘛， 係一一年啦嚇。咁佢跟住好啦，咁跟住就打網球啦。佢嗰時啱啱都係打網球冇耐嘅啫，佢就練習咁樣，因為佢學校要練習咁樣。咁就年年有一集咧，就地震啦，嘣咁多人就好驚，所以佢就唔會唔記得呢個地震嘅。所以咧，早排咪花蓮地震嘅，台灣花蓮地震嘅早排，阿曹操特別寫個 blog 去訪問去寫啲慰慰問呢、這個呢、這個咩㗎？呢、這個呢、嗯這個花蓮㗎、嗯。跟住嗰輪嗰輪其實個最大福利就係我 I come from Taiwan。 嗯， 跟住就跟住就誒。就話啊，你就咩有冇事啊？咁樣佢就主動去問嘅、嗯，所以其實首西即係見到即係如果你來自災區，即係大家即係叫做即係始終佢都係災區嘅人咧，同、 嗯、 病相連啊， 有啲咯。 啊，仲有邊個咧？阿雨生健咧？ 雨生健完，我嗰日去到簡直雨生健完日啦！哇，但係應該嘅，因為成個仙台都係雨生結緣嘅報新聞個雨生結緣咩嘢啦？攞平昌奧運金牌啦， 唔係體操，花樣溜冰， 花樣溜冰平昌奧運嗰金 牌，東奧嘛， 東奧個奧運， 東京奧咪就 東 奧 咯， 冬季奧運咯， 冬季奧運會攞個金牌，咁跟住咧就成個市都張得熱彩歡迎雨生結緣翻嚟，定係唔係？因為佢巡遊啊嘛，之後巡遊啊嘛。咁啊，咁啊，系咁歡迎佢翻嚟咁樣，同埋個仙台有個樂天嘅球隊，亦都擺宣傳咁樣。總之咧，你去仙台咧，你係見唔到話即係 member 嘅身影嘅，即係你見唔到嘅，基本上 暫時見唔到， 完全見唔到嘅。直到你去到 Tower Record，你就見到啦。 啲 CD 原來啲 Tower Record 啦，原來 Tower Record 啦，咁而家舉辦咧，好喺 Tower Record 都有個 corner 嘅、就賣書嘅，以前都有噶啦。咁、就咁咧，啲成員咧都會去到，即係譬如你去到全國握手會啦，或者特登去到宣傳，我唔知啦呢個，我咧都會喺Tower Record 度留句言啊啲咁樣嘅。 都有。 咁嗱，咁嗰日咧，我去到啦，咁好開心啦，見到阿君松嘅墨寶啦，雖然我喺東京都見過。咁但系喺仙台见个感情呢个系唔同嘅，咁咧其实除咗佢之外咧，咁石心红花都有啦，一石心红花都系仙台，都系工程员嘅，但系佢未必系，佢就唔系仙台，佢系其他地方，因为佢话佢系比较乡下啲，咁啊阿君曹就系成君曹就应该系仙台噶啦，佢冇讲佢自己咩叫工程员好大噶嘛，白石又系工程员，石卷又系工程员，松岛海岸又系乜嘢，所以唔一定系仙台市，咁但系曹操就系曹操咩？即系曹操就介绍仙台市咯，系，咁所以就应该系 仙台人， 就应该系仙台市噶啦， 应该 系啦， 佢比较熟嗰边嘅， 系啦，咁所以佢就系仙台市咯，佢系，咁， 或者下次握手会问一问佢咯， 系我会绝对会放心。 唉， 咁跟住咧，佢就有一个特别嘅，就叫做 I love 紫摩陀啦，即系我爱乡下啦。咁就系、是、咁就系你嚟到，其实有一个好大嘅举子啦，跟住就丑细签名咁样嘅。咁跟住就其实除咗佢之外，睇下先，睇下先吓。 其实某程度上，其实 间井有香啦，两个 都有嘅，好 间井啦。 我见过啲偷，其他啲偷一狂，我去咗一间定两间， 左头司职啦， 我都见到有其他啲 member 一啲签名海报啊，或者签名嗰啲嗰啲叫做咩啊？嗰人形版咧，都有嘅。 有嗰日有我见到边个啦，有郑阿珍穗啦，酒饮大食杯啦，跟住就金泉游围啦，全全啦，作作冇李美玲啦，跟住就系栗子啦，同埋作林诗织嘅，咁就签咗喺嗰只碟度嘅，唔系签咗喺个 poster 度嘅，咁就起码坐底有五个人去我仙台嘅塔威球咯， 因为佢哋有搞过类似因为好似宣传过嗰间唔知Tower Club 好似有书店嘅，佢哋每个 member 都有拍过啲video 啊，同埋啲相嘅。 系，冇错。 咁佢哋有人都会喺嗰啲相或者喺个人形板度签咗个名。 系，冇错。平手咯，平手佢有一个压力嘅样咯，就抱住阿平手嘅。 我知啊，唔系 Happy 嗰张咪咯， 我嗰张咪咯，我唔系即系我摆喺我。如果大家如果系有加我朋友嘅话，其实见到嘅嗰、那个平手系攞，因为佢每个单咧都整个人形牌喺度嘅。咁如果平手可以攞，就喺涉谷嗰间嘅总店嘅。咁其他啲 member 我记得平假举二期嘅道边美穗就喺台场嗰间。我都有影嘅嗰张， 我因为我睇啦，因为仙台系我揾唔到嗰啲人形版，仙台我揾唔到人形版。 福冈都好似冇人形版，福冈 我谂系东京嘅啫嘛， 唔系，我记得福冈都有嘅， 唔係，因為福哥我博多車站咧嗰間咧，我兜過幾個圈嘅，但問題我就唔見。 唔係，我仙台都唔見啦。 嗯。唔系，可能收坏咗喺边度？佢唔会系当眼处嘅，有时啲板块易变嘅。 我但我平手个啊，平手嗰个好易揾、啊。 平手嗰个因为佢有 corner 喺度啊嘛。 佢有 corner 侧边有张有张嘢咁样，有大大张张咁样举喺度。不过，诶、欸，平手我平手又唔系我嘅乜嘢咁，又唔系话我真系话好推，我咪唔影咯。 差唔多，差唔多 啊，咁样啦。咁嗱、啊，今次呢个举办嘉年华就差唔多啦。咁啊，下一。集应该翻 AKB 嘅， 翻 AKB 嘅，到时就会集中讲总选噶啦，开始 系应该多嘢搞噶啦， 都 好 似 系啊。 咁今集系咁先啦， 好啦，今集咁先啦，好啦，拜拜。 拜拜。して電車を表走るその姿に泣いたメールをもらっても理想と現実に言葉が見つからず返信できなかった